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小孩 Trees of the bio I'll try And trees of the bio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。 每到新年我们都要许愿，我看过一个单身旅行家的微博，她是一个女性啊，她的梦想呢就很简单也很实际，养好受伤的头发，保持两位数的体重，照顾好挑剔的胃，交一个能一路废话的朋友，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。 祝福的留言，请 我们很累很累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学会闭上眼睛做深呼吸，告诉自己我们坚持得住的，不要这么轻易否定自己。谁说没有好的未来？关于明天的事后天才知道，在一切变好之前，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。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了一段时间的坚持，即使没有人为我们鼓掌，也要优雅的谢幕，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。 街尽头，再没

还会创作，这是2001年《怎样》专辑当中有戴佩妮词曲演唱的《你要的爱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位全能艺人，他能唱能写还能演，在去年的张元的一部微电影当中，他有很大量的这个戏份，因为他是主角。李泉演唱的《我的人呐，你在哪儿》啊。 披在身上静静地流淌，当我躲进远方，却在一瞬间发现了忧伤。幻想开在树上又被风融化，希望编着形状，仿佛吹断了却依旧延长。我的人啊，你在哪儿啊？可否听见我的歌唱？我打开一片海，寂寞却涌过来，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。我深埋一场爱，回忆却长出来，偏偏摇摆在我梦里盛开。破旧的衣裳，未来穿着盛装，牵着你的手走过我身旁。天空匆匆飞翔，漂流成尘埃，时间藏在水底，搁浅了氧气，冷却了色彩。我的人啊，你在哪儿？可否听见我的歌唱？我打开一片海，寂寞却涌过来，像冰块层层冻成空白。我深埋一场爱，回忆却长出来，偏偏摇摆在我梦。 李泉演唱的歌曲《我的人呢，你在哪儿》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院派，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实验的风格，虽然在当时听过去会有点超前，不那么朗朗上口，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听出它的品质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泉为范晓萱创作的一首名曲，叫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。 哦，远远的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，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的那扇窗口，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找都不再煽情。